让我们归离地球绕。 拜拜，不得了。 你要去哪里？ 我要逃出这个地方。 拜拜。 拜拜。 肯定不是走。你要去哪？好看啊，看看看，小强，小强，小强，你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啊，不要想不开。